喂 ，hello，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又翻到嚟，我哋唔识唔讲啦。 系， 喂，咁今集咧，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咧，就要 show 一 show 我哋呢一个背景，系啦。点解要煞有介绍 show 一 show？ 就系我哋已经有个 Facebook 专业啦，吓，我哋非常之开心有 Facebook 专业。依家咧，我哋啲赞好嘅人数就剧增啊， 就又一个咯。 剧真急升之中啊！ 大家未知道我哋个专业啫，咁希望大家唔中意都借下我哋吓，咁、 啊、可以 like 咗先， 系可以入嚟借我哋都得噶嘛，系咯。咁嗱，我哋一开咗之后咧，咁啊反应非常之热烈，就已经首先咧就有啲人咧就发信息俾我哋啦，私信啦，咁就话喂问我哋喂几时再出去玩啊，再出动啊咁样样、啊。咁就话好想跟我哋一齐去玩啊，咁样样，好似好好玩喎、啊。咁 我哋特制咗一个超平嘅大众化嘅团俾大家，因为我哋过去两日咧佛诞假期啊， 咁又唔系就首先就唔好讲团唔团先啦吓，啊咁、啊、太过乜嘢，咁我哋就即系我哋有个理念嘅，我哋做呢个节目咧都想有个理念，就想 share 或者想分享俾大家就系、是。我哋就希望就係喺香港咧，即係你哋，即係我哋都係打工仔啦。我哋肯定未上岸啦，有排都未上岸。咁、我哋就想就哇，日日做嘢好攰喎。咁你總會有差電嘅時候。咁放假咁可能放假又唔多啦。打工仔點會咁多假放㗎？係咪先？ 四日你都唔夠，你都冇假啦。 係咯。咁通常咧就得個 weekend 就可能禮拜六。收半昼啊，或者得个，甚至乎可能礼拜六都开足嘅，咁淨係得个礼拜日先至唞嘅话，咁可以点玩，可以点 relax？ 礼拜六去大湾区，礼拜日返嚟香港特别行政区、 啊。大湾区大湾区呢期 hit 啦、啊、呢期。 大湾区、啊、我諗好多人都会搜索呢三个字啊。 大湾区咩㗎，不如讲讲啦。 大湾区咪珠海、中山、东莞、广州、深圳啦、啊。咁以深圳就最貴，我諗即係千五蚊都唔夠玩嘅。咁我希望咧，就我哋即係希望咧，就介紹一啲又好玩又價錢相宜嘅行程俾大家。 係啦，我哋除咗特區政府所講，我哋揾嘢做啊，或者揾銀都 都離唔開大灣區。 係咯、嗯，就唔需要尋即係匿喺深圳定香港啦。咁我哋就可以輻射再遠啲咁樣樣，就可以玩遠啲咁樣樣。 係因為我哋過去嗰幾日咧，就真係有一個好好玩嘅假期，我覺得連呢個牙刷仔都沉沉地船。喂，咁其实讲下咧， 我哋嗰个概念就系两日一夜啦，我哋两日一夜，咁大概平有平玩啦，贵有贵玩啦，我哋就大约啦，即系冇话好固定嘅，大约1000蚊人仔咧，就我哋节目所讲嗰啲去边啊玩啊，计埋交通啊。坐台啊， 饮酒啊， 饮酒啊， 都有噶啦。 咁大约啦，1000蚊人仔都够。嗱，你如果要嚼佢咧，咁你自己谂啦，嗰、那个就唔计嘅。 我嚼系从来唔使钱，我中意沟 嘅。你可以沟到佢就唔使钱嚼，咁咪1000蚊搞掂咯。咁你要嚼佢，你要使几多钱？咁呢啲你自己另计啦。 或者你沉船，你可能倾家荡产，我 系可以掟几球落去。咁呢啲自己计啦。咁、那个概念就系两日一夜，大概1000蚊人仔啦。咁你就可以玩到我哋节目所讲嗰啲去边玩啊，点样样噶啦。咁大湾区咧就系大概咁嘅价位咁样样。 大家有啲网友嗱，而家俾咗个即系留言 YouTube 嗰度咧。實在登入得太麻煩啦，咁直情喺呢度私信又得，公開討論又得，我會有啲話題俾大家，咁可以睇下評論下啦，嚇唔贊都鬧兩句啦，就係咁啦。 咁咧阿小軍咧，佢其實就好有大志嘅，雖然咧佢咧就斯文敗類一個，但都好有大志。佢當初咧就話，即係我哋叫佢做節目，即係三催四請，真係三跪九叩咁先可以叫佢。佢就話就唔止呢個節目咧，嗰、那個識字咧就唔止好識咁簡單。 我定義一下啦，嗱我咧鹹濕嘢咧就緊噶啦，因為我都晚晚蒲嘅，睇下蒲乜嘢啫。咁啊，平時 weekday 第二日要翻工，咁就咧就會抱啲輕強啲，例如揼骨啦。咁有第二日唔使翻工嘅，好似尋晚咁嘅，咁啊梗係多啲嘢玩啦。咁我依家都會有啲片相啦，照舊啦。咁啊喂，唔識唔講咧，咁其實都個識字咧都係因為好多新嘅聽眾咧，我哋開頭係二千鬆啲嘅啫，而家最高嗰集咧去到七字頭啦，七千， 差唔多七千啦。 係啦，咁就有好多新嘅網友咧都會冇聽到第一集、第二集嘅。咁其實我哋個識咧係唔止鹹濕個識。我哋系出色嘅嘢，或者有特色嘅嘢，我哋都会讲。咁包括咧，一阵间会有机会讲，即系大湾区嘅住宿问题啦。嗱，特首叫我哋有机会可能搬去大湾区啊。咁啊，住喺边度咧？系咪住边度都得嘅咧？咁当然唔系啦。咁啊，啲交通咁啊点咧？喂，咁我哋可能有机会香港翻工噶嘛？咁會唔會用幾個鐘好似北京嗰啲咁樣？ 係咯，小軍有一個例子啊， 幾個鐘咁樣來回咧？ 佢就香港翻工，咁啊住 大灣區嘅， 係咯， 係啦，咁我住大灣區嘅， 咁所以佢講就最熟啦。 係啦，咁就係啦，搞團講過咧，咁啊一陣間都會唔少得我哋講我哋呢幾日玩咗兩個場咁多啦。 咁兩個場就我哋 慢慢有排講啦。 係啦，我哋 間房咧，間房有啲咩特色啊？間房 咁呢啲陣間慢慢講。喂，咁我啊想，喂呢期大灣區真係好 hit 啊！我真係好想再講多少少大灣區嘅，你有點睇啊？你好似又成想炒樓咁樣樣咁。讲讲啦，我哋想都想 R view 嘛。 嗱，其实炒楼咧就已经唔系成日噶啦。我最炒得多楼嗰阵时，全盛时期 hold 住三层深圳楼，一层东莞楼嘅。 因为呢个点样衍生出嚟？系咪都系哦？你好似响应二拉村咁样样啊？边度玩到边咧？就睇到边就租到边。 话时话，我都想讲讲二拉，不过啱先讲啦。喂，其实咧就我。因为如果讲深圳啦，最近我哋，因为我嘅工作主要喺香港啦，有份长职啦，咁另外有啲咩小生意，睇下边度有人帮我睇住咧，都系喺附近嘅，主要喺东岸啦吓，即系大湾区嘅东岸，即系讲紧东莞啊、深圳啊咁呢啲咧，近啲嘅地方啦，喺呢度啊，即系喺深圳住啦，东莞都有人住，但系咧，如果要即系佢可能真系翻边境啊，佢如果出九龙话香港咧，就顶唔顺嘅，即系唔合理嘅个时间，个交通时间就唔合理。咁啊，讲翻深圳先啦，我谂大部分人如果系喺大湾区住，都系住深圳嘅啫。咁啊，深圳嗰个交通时间其实我就好少嘅啫，其实我来回加埋都绝对唔够两个钟嘅。咁啊，唔使急，唔使跑，唔使成，都系好轻松咁样，日日就即系唔系日日嘅，咁啊翻工嘅日子，咁啊过翻嚟啦。咁啊喺上面住嘅时间就有机会，大家可以搞下小生意啊。咁咩小生意啱先讲啦。咁其实就系话呢啲咯。 喂，我又想问你啦。咁讲紧大湾区，咁以你所知，依家大湾区有边几个比较出名嘅地方系你即系以你所知啊？当然。你知唔晒啦，咁你以你所知，大湾区有边几个地方名系真系好多嘢玩噶？ 不如讲咸湿嘢，咸湿嘅地方玩咧。 系咯，多嘢系咯，你 珠海嗱西岸咧就珠海、中山、坦洲，广州嘅金沙洲、东莞嘅常平或者系中塘。咁但系中塘同常平咧，我谂你必须要识人先至有嘢玩噶啦，因为而家几年前咧，大概大家都见到系冚咗出晒新闻嘅。咁但系其实系咪全部冇咧？唔系吓，唔系，但系佢只系做人生意，佢净谂住做小单就做小单，一样有好好玩嘅嘢。咁好啦，咁啊深圳又反围咧就。一阵间我又会讲啊，我街女我都讲啊，我早两日见到靓街女偷影咗，咁俾大家睇下，咁啊嗰啲又够晒实惠，两嚿水啊即刻埋牙吓。咁啊 你平时去开边几个大湾区嘅地方去玩开啊？ 我中意啊，我而家最中意就系中山同珠海， 中山同珠海 又平吓。 中山珠海好大喎，有冇呢啲再细啲名啊？ 再细啲名。 即系上次你打我去嗰个雁田系属于边度啊？ 我欣有地图俾你睇。 哦， 啊，不如而家 show 下个地图啦。 show 下地图啦，就系 直情 show 下个地图。好，嗱，我整咗张地图嘅，因为有网友都话俾我知，喂，你讲到东莞咁 Q 远，我真系即日来回唔到。嗱，咁大家咧， 个画面， 冇画面，我啲图嘅画面。系啦， 嗱，咁就嗱呢一 放大啲啊？ 放大啲点话？冇得放话。 啊，碌碌大。 系。 啊。 嗱，系啦，嗱呢、這个嗱，呢度白色呢度香港啦，咁深圳嘅范围其实系比较大嘅。咁深圳其实好多地方我自己都未去过，咁啊，我不停咁发掘啲好玩嘅嘢啦，又抵啊。咁啊，布吉我相信已经好多人都知噶啦，布吉啊。 布吉啊，布吉，布吉咧就即系我哋初初啦，人妖嗰玩人妖嗰地方咧就喺布吉啦。 系啦，咁佢系紧贴罗湖区，咁啊离开罗湖关口大概系12公里。咁而家咧，我啊最中意去啲边皮度玩嘅。咁啊呢度咧就已经唔系深圳嘅范围，系东莞市嘅范围。咁有一个叫雁田村嘅地方。咁啊，我都揾咗間 night club， 同埋揾咗一個上次都影過啦，個 嗱雁田，雁田係咪就係我哋去玩完人妖，跟住夜晚去瞓覺， 是 就係去雁田啦。 兩嚿水有酒， 係啦， 啊出埋嘢。 咁如果係我哋節目嘅忠實鐵粉咧，就應該就知道我哋講嘅乜嘢。 係啦，係啦， 係啦， 咁啊，雁田啊，其實嗰個距離咧就離開羅湖關口大概係38公里。38公里的定义即是什么呢？即是如果你的车揸38公里乘二，即是64公里都未揸到70，你都是行半粒钟。 嗯。 是啦、啊、,sorry, 是 ,38 乘二是76。咁、啊、你揸到80公里呢就半粒钟以内就到㗎啦。咁我经常呢就喺雁田呢即刻来回。返我屋企呢都係20分钟到㗎啫、啊。塞车就冇得讲啦，塞车冇得预啦。咁其实雁田唔係一个好远嘅地方。咁好啦，咁如果大家听完我讲，我原来东莞都唔係咁远嘅啫。咁有兴趣知道嗰、那個、即係团第日可以再搞雁田团添。 不如顺便讲埋即係我哋上几集都有讲过，我哋有平湖㗎嘛。 平湖，平湖 啊。平湖又喺边度呢？ 呢度。 哦。 箭嘴指住呢度，就喺隔篱㗎啫。 哦，平湖就係你圈一圈俾网友睇睇。 圈啊，点圈啊？ 即係蒙蒙时。係啦係啦係啦。 係 啦係啦，就係呢度。雁田呢就 呢度，指住呢度。 係、哦、 啦。最南端，最南端嘅地方。咁啊车费呢就滴滴打车都系32-33蚊嘅啫。由罗湖关口去。啊，咁就平湖咧更加劳商城下面有车啦，咁啊10几蚊嘅啫。咁所以其实你睇到个车费咧，你知道其实唔系好远，时间我亦都话咗俾你听系半个钟以内。咁啊，第日有机会搞雁田团都可以去谂嘅。咁啊，唔系好远。咁离开咗深圳嘅范围咧，连啲女嘅态度都唔同咗。我觉得咧，嗱，最近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喺雁田玩咧。飞机变口爆系冇加钱，我唔知佢系为咗乜嘢，我唔知系咪佢中意我呢类定系点样，我唔知 系咪系咪系咪我同你去完人妖跟住去过夜个， 咁系唔系啦？我已经有身长啦，我都未讲你知。 有系， 喂咁啊，喂呢度 嗰边啲场又系差唔多钱噶系嘛？一般都系， 一般都系啦。系、哦、平湖都大把场啦，平湖都大把呢类场。 哦，即系平湖嘅消费咧，就喺平湖都系差唔多嘅。 贵少少，平湖应该贵少少。平湖嘅场我都想去。 哦，雁田又啲价都差唔多， 雁田平啲， 雁田再平过平湖嘅。 你谂到你咪200蚊以内，你有得出嘢，有得按，有成有得。 哦、 你咪计翻你平时喺深圳嘅嗰啲经历咯。 哦、 你喺深圳嘅经历系咪呢度有钱，嗰度有钱，整下整下300-400蚊落楼啊？ 佢即系变咗深嗱，不如嗱，你讲一讲深圳大概玩几钱系可以有啲乜嘢而？喺雁田嗰度，你可以几多钱就可以做到，可以玩到。 嗱，我就讲我上次去完布吉嗰间去跟住过夜嗰间雁田场啦。 因为等听众啊、观众又好咁知多少少。 佢做嘅嘢，总言之，嗰度做嘅嘢咧就200蚊有找。如果喺深圳揾同一样嘅嘢，帮你又磨杯啊，又擦杯啊，又帮你吸湿啊，再加埋出货呢我諗係4嚿水到啦。 400-500我都要。 5嚿又未必需要嘅。咁、啊、其实我最近呢因为呢见到呢雁田呢因为我成日过去。咁就嗱上次 Angel 有段片啦又话 情愿砌人妖 都唔砌人妖啦其实我觉得係抹黑嚟嘅。咁嗰度呢有啲女呢係唔出嚟俾你揀嘅。嗰啲係长期俾人施抹嘅因为我已经见到有成3-4个係我未見過嘅，係喺條走廊度望到嘅啫，係後生兼夠高，嗱嗰啲咧係唔係200蚊 咧就一定系200蚊嘅。咁但系如果你唔额外，我估计啊，若然你唔额外醒咧，佢下次就唔会帮你。佢到时大把藉口，我估系咁啦。总之靓女系唔会缺嘅，不过系视乎你俾几多钱。好啦，你最 at least 系总言之200蚊就出到火，就系咁啦。 因为咧。即系我同啲老友咧吹水都有样嘢嘅，即系我哋出去玩咧，啲女咧都有样，即系你加完微信咧，你点样约佢咧，就有分咧普通机票同埋头等机票嘅。 系啊系啊。 系啊，头等机票、啊、即系普通机票就系、是、哦，你平时约佢哦，佢得闲，咁你就时间咁去搵佢，咁咧你就 OK 就做到啦。但系咧有啲女咧。即系靓少少嗰啲，你头先所讲咧靓少少啊，可能 model 身形嗰啲咧，就可能唔休做大把客，你要约佢都可能咧要三日后先排到你嘅话咧、 啊， 或者甚至乎咧，佢三日后再三日，三日后又再三日咧，永远约唔捻到佢嘅，咁嗰啲咧你要。喺微信发红包俾佢， 咁我哋会排除晒呢一啲咁嘅嘢噶啦，因为你既然我哋整得安排一啲嘅行程俾你哋，我当然就尽量减少一啲呢啲咁唔愉快嘅经历啦。如果你自己去咧，就唔排除俾人耍你两三次，你都未揾到嗰条女。喂，咁啊，喂，大湾区啦，咁我头先都讲过啦，啲住啦，我讲过我自己本身系住大湾区啦。咁我一阵间咧就有机会讲下常平同埋布吉嘅，因为我今日先去睇完楼。 啊，今日睇你今日去边度睇啊？ 嗱，我去边度睇啊？咁啊，不如出下相。 你跟啊689特首去咗边度睇楼？ 我自己去。咁就住宿。嗱呢度我直情最近系买咗嘅。咁就嗱喂，其实点解会？ 唔系你。跳走咗喎！你 跳走咗，你啱先讲呢个啦，讲呢个紧要啲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咧就系、是、我喺网上面睇到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住嘅需要啊嘛、嗯，我买咗嗰啲系租咗俾人噶嘛，我另外自己再租屋住噶嘛。 即系你睇呢啲都系为咗准备 上铺 搞个炮房咯、 啊。有机会系，咁我喺网度见到咁靓咧，我就真系好有兴趣睇下。咁呢个咧就位于深圳一线以外嘅布吉龙岗区布吉街道。咁大家如果係老嫖呢都應該好清楚布吉喺邊度啦。咁我好想知道真定假指唔指呢啲價咁。咁但我呢就未睇呢度嘅，因為我今日趕住嚟錄音。咁呢個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就嗱佢嗰個因為我同佢通過電話，佢個位呢就話喺深圳東站。深圳東站呢就係一個地鐵站啊同埋一個火車站，大家如果去開都知㗎啦。 因为点解会无端端讲呢啲嘢咧？因为我哋老师啊，即系我哋前几集咧喺纽约咧个老师咧，佢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讲过话，喂，屌，不如就喺个 group 嗰度众筹夹钱，就租个或者买个炮房，就大家 share economy 啊，即系共享经济啊，依家又系好 hit 嘅共享经济，即系大湾区玩一个。共享炮房哦，我哋嘅谷友或者我哋即系我哋专 Facebook 专业嘅网友咁样样，咁就 share 大家共用咁样样嘅。 喂，其实咧就嗱，不如我又讲翻呢度啦。嗱，其实布吉咁样啦，咁我就未睇嗰度系咪真系咁靓嘅，我谂我下集都讲到俾大家听噶啦。咁我最近亦都有啲投资嘅，咁我就喺常平，咁嗰度咧听讲咧就有机会俾深圳市收啊。咁啊呢度咧，咁我哋有啲好多網友啦，交通啦，布吉嘅交通啦，咁唔講呢度啦，講翻常平先。嗱，常平呢度咧就係、是、我買嗰間屋對外嘅景。 邊度啊？有冇指俾網友睇睇？ 常平鎮。 啊。 常平大家黃色黃葉玩得多嘅人都係咁啊！嗱，裡面就大概係咁樣啦。 常平而家仲有冇女啊？ 頭先咪講咗常平中堂嘛。 嗯。 喂，咁啊，喂，咁啊，常平我簡單搜嘅，喂，呢、這個景都幾靚喎，大家估下喺邊度？好，下節咧先至話俾大家聽喺邊度啦。咁好，係。